在这个午夜相会，在音乐中共赴一场心灵的约会，让故事再发生吧，一切都不会改变。就在夜歌，每天午夜，五洲同和你共赴音乐之约。 在你说爱我的夜晚，真甜蜜呀，我爱你到永远。消失前最眷恋的理由，安静的节奏，风琴声动听却忧伤依旧。节奏，风琴声动听却忧伤依旧。还记得曾经的承诺，执着爱错的我，还会记得红色的回忆在思念中飘落，还怎样的走过。风琴声动听却忧伤依旧。 刻，秋天的时候为我停留，离开以后。 嗯，我们这个出租车司机吃饭一般的固定点不是太多，你特别晚上不如太不能说什么。他有的就说是大班吧，24小时，那可能你就累一点。你平常的你要说什么一点呢？可能再一个这东西靠自己调节，不能说什么吧，这个。 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夜歌知道你的泪。司机师傅，您辛苦了，他们都睡了，您还忙着。这里是夜歌，夜歌五周同主持。 要是谁跌碎了就黑， 在夜里我吻过你，在春天我又扭你，在冬季我离开你， 有相聚也有分离，人生本是一段戏，有欢笑也有哭泣，不知谁能躲得过去。 你说人生夜里我没有意义，你说人生有雨我不夜， 承受这一切，承受数不尽地传来冬去。在雨中我送过你，在夜里我吻过你，在春天我拥有你，在冬季